如果您是一位家有中小学生的家长，一定会对叶圣陶杯的两个比赛并不陌生。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是到现在为止全国级别最高、最具权威性、最具影响力的中学生作文赛事之一，备受全国中学师生及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的瞩目。叶圣陶杯全国中小学生听说读写大赛，经叶圣陶的孙女叶小墨女士正式授权，弘扬了叶老听说读写一并重的教育理念，突破了作文大赛以写为主的模式，开创了以听说读写为比赛形式的先河，为全国的中小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能的大舞台。可是对于众多的家长和中学生来说，这个叶圣陶先生啊，恐怕他们对他知之甚少，就知道是个教育家，但是他具体有什么样的故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今天呀，是教师节，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说说一代教育大家叶圣陶先生的故事。叶圣陶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以及出版人，终身致力于出版及语文的教学。他的座右铭“文学为人生”很有名。叶圣陶当年曾经当过十年的小学语文老师，解放以后呢，曾经出任众多的高级领导职务。在1988年2月16日，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北京市东城区东部的东四八条，还有叶圣陶先生的故居。叶先生是我国文艺界、教育界的老前辈。他为人敦厚，彬彬有礼。臧克家曾经说过，说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身上是兼而有之啊。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四川岷江和青衣江汇流的一所名城，叶老呢曾经应邀啊去某大学担任教授。本来呢他在大学教书也不是第一次，又是很有名气的作家，而且呢在各大书局都掌过文柄，就是掌过文学方面的权力。哎，他可以把自个儿的经历啊写成几大行。但是叶老到校以后啊，在经历栏中就写了四个字，小学教师。固然在他心目中，小学教师是一个极其光荣的称号，但人们却由此可以看出来他是怎样的不炫耀自己。凡是知道这件事的朋友都认为叶老这么甜呀，毫不带半点矫饰，因为他一贯对人是真诚朴素，最讨厌的就是浮名虚名，他平生都以哗众取宠为可耻。当年叶老的教育理论呢，也是教是为了不教，他对改建现代中文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啊。他给中文教育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就是应当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而不是长期详细的灌输书本知识。这个观点冲破了习惯于强烈依赖记忆和灌输的传统语文教学的观念。说到这儿，咱就聊两句这个教育啊。现在好多家长把孩子这个分数啊看得非常重要啊，不但是这个啊，白天学，晚上还得学，上课学，下课还得学。嗯，开学学啊，不开学的时候，寒假暑假还得学，不许上这班那班，哎，家长要求我们花钱我们就愿意上，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孩子得高分吗？当然分数啊固然是重要，但是咱千万别为了分数而放弃了本应该得到的东西。我呀给您讲一个叶圣陶先生教子的故事，咱们听听面对一个留过4次级的孩子他会怎么说呢。您呢听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 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曾经这样评价叶圣陶一家，说圣陶兄是我的老朋友，我佩服他和夫人能够让至善兄弟三人长成在爱的氛围里，却不沉滋在爱的氛围里。他们不但看见自己一家，还看见别的种种人。所以虽然年轻，已经多少认识了社会的大处和人生的深处，而又没有那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习气。哎，这是朱自清写的啊。所以很明显，朱自清对于叶圣陶先生的子女教育是十分推崇的。叶圣陶啊，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语文教育家，他的为文必先为人的思想对我们当今的家庭教育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叶老啊，有两子一女，至善至美至诚，在他的教育下呢，都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长子叶至善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颇有家父风度啊。叶至善在小学时曾因学习成绩不佳留过三回级，后来经过努力，他考取了一所以学风严格、学生成绩优异而闻名的省立中学。他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因为有四门功课不及格，又要留级。刚进中学就留级啊，至善非常难过。面对这些个不及格的成绩单，哎，他忍不住哭了。孩子嘛，他的父亲叶圣陶却从来不说什么。父亲啊，不大注重孩子的考试成绩，他认为一门功课学得好不好得看是否能把所学的知识全部消化，成绩的好坏不是单凭考试能衡量出来的。他了解儿子至善最不愿意死记硬背，特别是国文和英文，考试的时候要默写整段甚至整篇的课文，孩子们不愿意死记硬背，那当然考试不会及格。他从平时和儿子的对话中就感到儿子语言表达的能力并不弱，说知识面也不窄，因此呢，他对孩子的成绩单啊并不责备，只是说啊，你不要哭，也不要在思想上背个包袱啊，我们还是再换个学校吧。于是呢，他让至善进了一所私立的中学，这所学校跟省立中学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至善进了这所学校呢，有了明显的转变了，对学习也感到有兴趣了，也不用成天的啊做练习题、书山题海、做作业，在这上花功夫了，因而有足够的时间看课外书籍，还可以腾出时间唱歌、吹口琴，孩子的兴趣变广了，父亲很高兴，又鼓励他说：“啊，这很好啊，以后还要多读没有字的书。”什么叫没有字的书啊？那就是通过观察、实践、思考，向社会、向自然学习知识、学习技能。有用的知识啊，不只是在课堂上，不只是在那些教科书里，那是在社会生活中。叶圣陶喜欢看书，各种内容的书都看，孩子们呢也可以随便到书架上拿书，只要自己愿意就行。他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来问至善，让他回答，借以锻炼他的表达能力。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呢，叶至善这个在小学和中学留过四次级的孩子最后取得了成功。叶至善12岁开始啊跟随父亲写作。40年代至善兄妹三人对写作那都非常热心。当时呢，叶家出现的父子围桌改稿的情景至今让人是羡慕不已。哎，吃罢了晚饭了，碗筷也收拾过了，那植物油灯啊就移到了桌子中间。父亲呢带着老花镜坐下来改孩子们的文章。三个孩子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挑错。 有时候呢，父亲指出了作文中可笑的谬误，孩子们就尽情地笑起来。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读一遍啊，就看这个语气是否顺达。哎，孩子们的原稿呢，好像从乡间采回的野花，往瓶子里一插，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父亲的梳理修剪，哎，像个样子了。叶志善小时候啊，父亲教他作文，后来他介绍的时候呢，用了不教这样的字眼。怎么叫不教啊？父亲从来不给他们教授什么作文入门呐、写作方法呀，这东西。他仅要求子女每天要读一些书，至于读点什么，悉听尊便。但是您读了什么书，读懂了什么，您得告诉我。除此之外呢，父亲还要求他们每天要写一点东西，至于写什么也不加限制，喜欢什么就写什么，啊，花草虫鱼，路径山峦，啊，放风筝，斗蟋蟀，听人唱戏，看人相骂，都可以写。纳凉的时候，叶老端坐在庭院的藤椅上，让孩子把当天写的东西朗读给他听。叶老倾听着孩子朗读，从不轻易说写得好与写得不好之类的话，比较多的是我懂了和我不懂。如果叶老说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不懂，哎，那子女们就得重新遣词造句，尽量让父亲听得明白，直到叶老说哦，这么回事啊，我懂了，哎，这会儿再继续读下去。父亲在教育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不教中有教，他的高明之处在于顺其自然，哎，因势利导，启发孩子们，培养孩子们这个兴趣，自觉，自觉成才，自觉成长，不能够强制苛求，那不成。那么不教中有教呢，集中体现在父亲精心为孩子们修改文章上。叶志善在兄妹合集《花萼》的自序中描写过父子们一起改文章的情景。父亲啊，先不说怎么改，让我们一起来说，你也想，我也想，父亲也想，一会儿就提出了好几种不同的改法，经过掂量比较，选择最好的一种，然后修改定稿。我们兄妹三人一起跟父亲学写作，仿佛在进行一场竞赛，每个人都暗自憋着劲儿要超过其他人，多吃父亲的红圈。请看，这是一种多好的学习氛围啊！其中有指导，有点拨，有热烈讨论，有激烈竞赛，所以人家叶志善兄妹三个人后来个个成才，那真是得益于叶圣陶先生这个不教之教啊。30多年以后啊，叶志善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曾经说，说是看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习作，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适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呀？遇到他看不明白的地方呢，还要问我们原本是怎么想的，哎，究竟您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呀，怎么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呢？父子围桌而坐，秉烛修改文章，这确实是一个很动人的教子的情景。哎，难怪著名的学者宋云斌对此情此景是感慨很多呀。他说，我们闭目试想，这是何等美满的一个家庭，在这种家庭环境里学习写作，那进步一定是很快的呀。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子女说，至善他们是幸福的。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叶圣陶故居，说说叶圣陶先生教子的故事。永不自满是人家叶圣陶的家风，为此呢，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叫魏燕居。1928年，叶圣陶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魏燕集》。在他的小说集自序中 他说燕，燕足也，就是满足了。做小说虽不一定是甚盛甚盛的事，什么意思？就是不一定是那个特别盛大的、特别宏伟的啊，做成一篇小说了，呼，这天摇地动了，全国为之欢腾了，说这未见得是这样的事儿。但是您得像个样儿，自己一篇一篇的做，作罢反复的看，往往不像个样儿，所以未能厌足，就是老是不满足，愿以后多多磨练。万一有叫自家肠胃到厌足的喜悦的时候吧，这是原文，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也许我那么使劲的练，玩命的练，终于有一天我可能啊，看我自己的小说，觉得满足了，很高兴，挺好，这是我写的，这么个意思。这说明人家叶老谦虚啊。从那以后呢，叶圣陶在文坛创了几个第一。他与朱自清、俞平伯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诗刊《诗》，出版了我国第一个童话集《稻草人》，创作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泥幻之》等等。但是叶圣陶仍然把自己的散文集提名为《魏燕居》习作，《魏燕居》还是习作。他经常以自己魏燕的这个精神教育子女们，不要满足现状，要勇攀高峰。当至善他们出版了《花萼集》以后呢，原打算一年出一本合集，但是他们文章越写越少，写成的又很难叫自己满意。叶圣陶没有批评他们写的少了，而是对他们说，想写的好些正是你们进步的动力，时常不满意自己所写的，也证明你们确实有些进步了，鼓励他们在写作上要未能厌足继续前进。由于他不懈的努力呢，事隔两年之后，至善他们又推出了三叶集。叶老重言教更重身教，其身教影响和示范对子女来说更全面、更深刻、更耐久、更具魅力。在咱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啊，叶圣陶是一个独具风格的作家，他细密的观察，客观的写实，一庄一谐、庄谐结合的笔法，平时朴素凝练精粹的文学语言，这一切就构成了叶圣陶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个性。叶圣陶一直留意语言，他的语言有一种不雕凿不做作的朴素美，他很少用浓艳富丽华而不实的词藻语汇，他的作品中呢，很难发现冗长拗口曲了拐弯的那种欧化的句子，他特别讲究锤字练句，讲究以少胜多，一语传神。他自称啊，有斟酌字句的癖，就是习惯呢。叶老这种以身示范的艺术追求和人格修养，对孩子们的影响，那更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他反复告诫儿女们，使他们懂得啊，我们是生活在人们中间的，在我以外更有他人，要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比如啊，他让儿子递给他一根笔，儿子随手就递过去了，结果把笔头呢交到了父亲手里。父亲对儿子说，第一样东西给人家，要想着人家接到手方便不方便，你把笔头递过去，人家还要把它倒转过来，倘若没有笔帽，还要弄人家一手墨水。刀剪一类的物品更是这样，绝不可以拿刀口刀尖对着人家。再比如冬天儿子走出屋门没把门带上，父亲就说，怕把尾巴夹着啊，等次数一多呢，就不用再用这么长的句子了，父亲就喊尾巴尾巴。这样呢，逐渐就养成了儿子冷天进出啊，随手关门的这个习惯。另外呢，父亲还告诫儿女，开关房门要想着屋里还有别人，不能砰一下把门推开或带上，要轻轻的开关。抗战期间啊，叶圣陶写了一篇《两种习惯养成不得》， 这文章分析了不养成什么习惯和养成妨碍他人的习惯的危害性，指出谁要立足在今后的世界上，谁就得深切记住，不要养成妨碍他人的习惯。要想到别人呢，是写东西的一条重要的守则，也是他为人的一条重要的守则，即使在一些细小的地方也表现出来。就说写文章，他认为交到印刷厂复排的稿子最先是给排字工人看的，应当为排字工人着想，想到哪些字儿是容易混淆的，哪些地方是容易疏忽的，尽可能协助排字工人避免差错。所以他自己写的稿子呢，自己清楚，标点醒目，格式分明，对孩子们也是这么要求的。要是在稿子上改动过多，那就重新抄一遍。叶志善用了近2年的时间，把父亲叶圣陶集25卷重新校对和修改，又用了1年多的时间写了40多万字的父亲长长的一生，终日伏案是积劳成疾，书一写完他就病倒了。2006年3月4日病逝，享年88岁。叶志善生前曾经说过，叶圣陶集是他最大的心愿，如果我走了，就没人能够写了。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那么今天在北京故事里啊，德亮跟您讲了叶圣陶故居和叶圣陶教子的故事。下边呢就到北京小曲这个单元了。今天我给您唱一个插曲，叫《闻名世界》。闻名世界又叫状元及第。那内容呢就说的是过去这个秀才呀、念书人啊，实在寒窗，最后一举成名这么个故事。三弦伴奏李建书。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闻名世界，官从何处来？若不愧是在寒窗，在书斋焉能够一举成名？天下惊骇，平生独寂，书千卷才能够抄尽，却不与佳明灯笼虎榜，身如凤凰台独占鳌头。永三代御殿金门次第开，声声喝道状元来，三千共举抬头看，却是当